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Hello， 大家好，今日嚟到星期一嘅一剧之本，今日咧有我嘉宾朱若曦 Karen 同两位主持人黄晓初同赖慧玲喺度嘅。 点解换个嘉宾讲嘢先啊？温泉嚟咁懒嘅而家。 我觉得 Karen 又靓，而把声又好听，咁我叫佢嚟继续讲下，咁我咪讲少啲，咁梗系由佢开始啦。 我都唔咁想听你讲嘢嘅，其实。 Karen 交俾你啦，今日我又坐喺隔篱休息一下先。 唔系，同埋因为 Karen 上次同我哋讲完，我哋讲咩啊？上次我已经唔记得咗啦，我老人痴呆。 上次我哋讲。青龙 系青龙，因为青龙啊 ，Caris 都有份啊，喺幕后帮下手啦，咁啊， 所 以就知道啦，嗰个 Caris。咁今次啊，我哋都啊见啊 Caris 都几好倾啦，再加埋因为佢有啲即系戏剧嘅 background， 我觉得都可以 keep 住佢一阵啊， 即系养眼啊，可以养眼 嘅，系梗啦，我唔系几想见到你嘅啦，系啊，咁啊好啦， 你等我化翻啲妆再同你做。 喂，咁今日其实系讲乜嘢嘅咧？我哋 咦，今日呢个我觉得几得意，因为咧呢个剧本咧系我读书嘅时候。我就睇过，跟住有一啲段片段系做过啦，跟住隔咗咁多年之后咧，我又记起呢个剧本，再睇翻系有第二个感觉嘅。但系因为呢个剧本本身系，我唔知道可唔可以咁样形容啦，几浓味啊，好一个好重口味嘅剧本啦， 重口味， 重口味。 你讲紧呢个剧本其实系咩剧本咧？ 呢个就系《榆树下的欲望》，咁佢嘅作者咧就系 Eugene O'Neill， 就系尤金奥尼尔啦，咁样译做啦。咁我哋先听下 Eugene O'Neill 嗰个背景先啦。 Eugene O'Neill， 尤金奥尼尔，生于1888年10月16日。卒于1953年11月27日，是美国著名剧作家，有美国现代戏剧之父的美誉。193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大神布朗》《无缘》《天边爱》等等。Eugene O'Neill 出身于纽约市一个演员家庭，父亲是爱尔兰人。1909年至1911年期间，奥尼尔曾经去到南美、非洲等各地流浪，直至1911年回国，在父亲的剧团里面做临时演员。不过他不满剧团的传统剧目，于是在1914年奥尼尔去到哈佛大学修读戏剧，并且开始创作。1920年他的首个作品《天边外》Beyond the Horizon 在百老汇上演，大获好评，并获得普立兹戏剧奖。其后他的多个作品都成为美国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 好啦，咁我哋啱啱咧就听咗 Eugene O'Neill 嘅一个简介啦。我记得咧，我哋读书嘅时候咧，老师成日都话，如果你哋真系想挑战、想做、想好好练习咧，一定叫我哋拣 Eugene O'Neill 嘅剧本嘅。 哦，系噶。 系啊，我仲有识嘅就系 Anna Christie 啦。头先我哋讲阿初，你麦后面讲啊，你都识《天边爱》，而且你都做过《天边爱》啦。 几错你谂下，呢套戏真系好错。 都唔系啊，都唔系啊，我都同你做过戏啊。 系啊， 每 个 人都有 die age 嘅，唔好再。咁啊，阿初，咁你认唔认同 Eugene O'Neill 或者阿 Caris， 你哋有冇睇过 Eugene O'Neill 嘅剧本？你认唔认同佢系好重口味先？你明唔明我讲嗰种重口味系咩先？ 好忧郁咯，我觉得， 嗯， 系好沉重嘅感觉咯，睇嘅时候。 同埋你听佢个剧本名咧，《榆树下的欲望》，即系佢所有嘢讲紧好多人好心底嗰啲欲望，但系全部挖晒出嚟讲。哇！我自己睇嘅时候，即系或者咁多年之后睇翻啦，我觉得即系或者自己个人生有啲经历之后再睇咧，原来真系。其实几痛苦啊，咁样话晒出嚟讲，所以我觉得好浓啊，佢啲 即系佢啲戏好多时都系讲啲人喺佢嗰个生存嘅环境或者系生存嗰个状况，点样令到佢哋 改变啊，即系可能佢原本都可能好者嘅，佢可能都有希望，可能都想佢嘅生活好啲，但系慢慢到佢嘅生活或者系佢嘅环境，到佢绝望开始，佢会做一啲可能甚至系变态嘅嘢、黐线嘅嘢都有可能。咁即系譬如今日我哋要讲嘅呢一个戏《榆树下的欲望》啦，入边有好多对照到好多啲古希腊悲剧嘅一啲唔同嘅影子喺入边， 有呢个味道喺度嘅。 系即系譬如好出名嘅美狄亚啦，美狄亚。就是因为自己个老公就同个公主就相足相妻，就抌低自己，到最后佢系杀咗自己个亲生骨肉啦，应该两个仔啊，如果我冇记错啊。咁啊，即系你谂下，即系而家呢个戏到最后都系啦，个戏入边嘅其中一个主人翁啦，就系 Abby， 中文译做外壁啊，好似 外壁， 就到最后都系杀死咗自己个亲生骨肉啦。总之就 啱啱出世嘅 B B 嚟嘅。 系啦，即系喺我哋而家睇嘅戏咧，其实都少一啲去到。你可唔可以话变态咧？我唔知系咪应该话变态，因为其实喺个戏入边你睇嘅时候，你见到佢嘅合理性噶嘛，即系你知道佢点解去到个佢会咁做到咗。但系当然嗰个人物就已经系去到一个疯狂嘅状态，而嗰个疯狂嘅状态亦都某程度上系合理，所以到最后我哋知道佢点解会杀咗自己嘅骨肉啦。但系喺而家睇嘅戏咧，我哋就相对少见到呢啲啦。 即系话近年代系少啲啊。嗱，呢个头先你讲希腊悲剧啦，呢个系一个美国嘅剧本啦。如果对照我哋中国咧，我睇呢个剧本嘅时候。成日都会谂起《女语》啊，即系嗰种好重好重嘅悲剧。但你话对照近代就真系少啲啊。其实呢个剧本啊，出嚟知唔知系咪同《女语》有啲关系嘅咧？ 曹禺写《雷雨》当时就一鸣惊人啦、 啊， 就真系全中国下咗一场大嘅雷雨啦，喺我哋嘅戏剧界。咁就后来好多人都睇完之后就话：咦，其实好多嘢都好似《榆树下的欲望》嗯，因为好明显咧，就《榆树下的欲望》就早过佢，应该都有几廿年嘅，即系最少廿年、十零廿年噶啦。咁、就曹禺自己就话冇咁啦，死都话冇啦咁啊。但系就的而且确入边有一啲嘅情节啊。有一啲嘅 set up 啦，我叫 做啲后母情义结啊， 系啦，真系呢个凡尔呢个后母啦，同埋其中一个仔啦，咁、那个仔又系真系年少气盛咁样，两个啊搭上咗啦，咁样即系一啲咁样嘅古仔，即系同呢个《榆树下的欲望》系有啲似嘅，所以到最后啲人都成日会提咯，讲起《雷雨》嘅时候，咁但系你话系唔系真系有直接嘅挂钩，我就唔敢肯定，因为如果咁啱得咁巧，阿曹禺都系睇完呢一个《伊力帕斯王》啊， 都得 嘅啫，咁样咁，但系的而且确两个古仔系有一啲好类近嘅地方。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即系听完我哋今日嘅节目讲《榆树下的欲望》，如果你有兴趣，都可以攞翻个《雷雨》嚟睇下，因为我相信大部分人咧，《雷雨》都系讲嘅咋，冇听过冇睇过嘅。即系我觉得你睇翻《雷雨》嗰个古仔咧，几好睇啊！我觉得会系。 咁另外我想问下 Caris 啦，嗱呢个系一个美国嘅剧本啦，你喺美国读戏剧啦，咁呢个剧本你睇完之后，你觉得有冇一啲好强烈一啲美国？一啲舊人啊嘅情懷啊，或者 舊人， 即係嗰個年代1880几年啊。 我記得阿後叔啊，陳友厚啊，當年咧，佢話無線有套電視劇叫《新鮮人》，咁啊上堂啊，後叔陳友厚啊過身啦，後叔上堂出嚟講。我一听到嗰个戏名，我就即刻打返去电视部嗰度闹衰佢哋。点会写个咁嘅戏嘅名嘅呢？咩新鲜人啫？人有隔夜㗎咁啊。咁我听到你讲旧人，我啊醒起阿后叔啦。但係 anyway， 咁点样啊？啲旧人吓，即係讲 美国剧本有冇啲美国背景系？你觉得对呢个故事好大影响，或者你睇完呢个剧本，你觉得点样咧？ 其实冇啊，睇 Eugene O'Neill 第一个 Eugene O'Neill 剧本就系无缘咯 ，Harry Ape。我就記得咧，無緣係講關於 industrialization 嘅、即係佢寫劇本都好反映嗰陣時美國發生咩事咁、樣咯。咁而無緣佢就係用猿人去比喻嗰陣時啲人點樣令到，因為係機器化去 replace 所有嘅員工啦，所以就。是隱喻人類退化翻去人猿時代咁樣。 係呢、這個都幾典型。頭先我講即係 Eugene O'Neill， 即係講嗰啲人點樣俾嗰個環境喺嗰、個環境度生活抑壓，然之後慢慢變咗做另外一個狀況咁樣。呢、這個係幾典型。 主要由猿人開始變做人。唔係，不過如果講呢啲進化，即係如果進化論真係有存在嘅話啦，其實人到依家都不斷改變緊㗎。即係一啲好嘅劇本，永遠都係佢講緊嗰樣嘢。好 好似過時，但係佢個劇本最終嘅意義係唔會改變，即係到依家都會係好切合我哋咯。 咁一啲啲嘢啦，即係你睇翻而家我哋要講嘅呢個劇本《如樹下的慾望》，每次講呢一個中文名我都有啲唔知點先，《如樹下的慾望》。 佢英文係咩 ？Desire Under the Desire Under the Elms。咁但係 anyway， 咁呢個劇本咧，我唔知你哋兩個而家睇點樣，因為嗱戲入邊嗰幾個主人翁啦，嗱先講兩個哥哥就真係早兩場已經走咗啦，唔知三十幾到四十歲咁樣嘅兩個哥哥，咁就呢一個係後母所生嘅呢個仔啦，就係個男主角啦，佢咧就應該係25歲 嚇， 25歲。咁好啦，跟住就個爸爸就75歲，我如果冇記錯，即係個爸爸就出咗醒，唔知翻嚟就帶住咗個女人噶嘛， 已經 新嘅媽媽，即係第三任嘅老婆啦。而呢個老婆35歲，即係講緊一個咁樣嘅狀況，而且咧係講緊呢個25歲嘅年青嘅壯男咧，就遇上咗呢個35歲嘅後母咧，就基本上就攤著咗啦。咁啊，喂，咁啊，好老實啦，嗱，阿 Winky 你就都接近35啦，咁你。 我21咋 ？OK， 咁 啱啱先廿一。 我唔知你之前有做过呢个戏又成啊，咁我唔知你去睇呢个剧本嘅时候，你睇嗰个女主角啦。咁我唔知你两个点样睇啦。咁但系我谂我哋可以，可能而家我哋讲一个故仔先，即系等听众都知道我哋讲紧乜先。然之后翻嚟，我想听下你两位点样睇嗰个女主角，我觉得几得意。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咁我哋继续翻嚟一劇之本啦。初咁啊，讲咁多嘢，不如先听下你同我哋讲下故事。 又系讲故仔嘅事。 系啦，讲《如树下的欲望》呢个故事先。 呢个故仔又系有啲难讲啊，我都想精简啲，因为个剧本就各大图书馆都一定有得借噶啦，所以就不如大家翻去睇下剧本啦。同埋咧，以我哋叫 classical play 啦，即系一啲咁嘅经典剧目呢、這个。我头先喺即系我哋录音之前，我都同我哋嘅编导啊冯月讲话，喂。呢、這个会唔会好艰涩啊？睇嘅时候佢话唔系啊，都唔系特别艰涩啊。咁我谂下系，其实呢、這个特别系如果睇中文嘅话，唔会太艰涩啊。睇英文就惨啦。 点解啊？ 因为原本英文咧系啲美国南部啊嗰啲好多啲口语咧系，哇！我睇嘅时候拗晒头，要慢慢睇，然之后慢慢理解咗先知道，哦，原来呢个字系咁样解，有好多都唔系我哋常见嘅英文嚟嘅。咁呢个喺《Eugene O'Neill》嘅戏入边几经常出现嘅，就系啲美国南部。做嘅當時一啲即係牛仔啊咁樣嗰啲人咧，啲農民啊嗰啲口音啊嗰啲字，因為佢直情係寫嗰啲口音嗰啲字啊，我唔肯定啦，我唔知啦，但係嗰啲就唔係我平時見到嘅英文啦，總之所以就好難睇嘅，但係譯咗中文已經好啲㗎啦。 同埋個劇情上面咧，我覺得係好好追啊，睇呢個劇本好難停，一睇就會睇曬佢。好睇嘅劇本咧就係唔難睇在你會追曬落去咯，即係一兩個鐘你一定會睇得曬，所以真係可以去圖書館借呢個劇本睇，好簡單就會揾到。 冇錯冇錯，咁啊簡單講。下个故仔啦，咁啊，故事一开始咧，个男主角阿伊本啦，就即系喺日落时分就走出嚟，就望咗天，哇，好靓啊，真系咁样，即系佢都系呆呆滞滞，又唔系闷闷不乐咁样，唔知做乜鬼噶啦，喺间屋度，即系喺度做紧家务嗰啲啦。咁佢两个哥哥咧就走翻嚟啦，就哇个天好靓啊，大家都喺度讲紧个天好靓，但系两个哥哥开始讲咧，就系其实佢哋对个生活系好不满嘅。那個生活不滿咧，就係喂佢哋日日喺度耕田，都唔知做乜鬼。喂，聽講咧呢個舊金山啊，真係舊金山啦、啊，講緊呢個就係講緊加州啦、San Francisco 啦，即係三藩市啦嗰啲地方。喂，人哋話有金執嘅，即係個劇本入邊真係咁寫話，喂，遍地黃金啊，去執就有嘅咯咁啊。哎呀，我都想去啊咁啊，但係鬼咩？老豆啊，唔見咗兩個月啦，佢哋走咗出街去玩啊，叫我哋唔好走啊！唔知我咪惊我哋走咗去执金唔遇佢啊！即系佢冇话唔遇佢嘅，即系总之就爸爸喺两个月前离开佢哋嘅农庄嘅时候就同佢讲你哋唔好走啊咁样，我咁啊佢好似饮醉酒咁走咗，但系两个月都冇翻嚟啦，咁啊唔知点算啦。咁呢两个哥哥就到最后话：喂，不如我哋走去嗰度啦。佢话：唉，去鬼去马咩？呢度去咁远啊，行去都唔知要行几耐先行到。咁其实佢哋又去唔到啊！即系佢哋就喺一个咁嘅局面度，面对住一个农庄，而呢个农庄咧其实又系。即係屬於爸爸噶嘛，爸爸一日唔死，佢都唔會得到呢個農莊。但係咧， 个爸爸咧又好明显咧，就系所有嘢咧，佢都有一个好强嘅占有欲啊，即系佢唔肯去俾其他人，所以佢哋都唔知呢个现状可以点算嘅。咁啊，佢哋甚至系讲话，如果爸爸快啲死就好啦，咁啦。咁跟住喺呢个时候，伊本咧就喺个窗度怼个头出嚟咧，就话啊，你哋对你爸爸真系好啦，咁样就润佢哋啦。咁就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展俊叫佢，你入嚟食饭啦，咁样唔好咁嘈啦，因为一日落啦，咁啊，咁啊，第一场完咗，第二场入嚟食饭啦，点知咧一路食饭嘅时候咧，呢个伊本咧就开始咧就 suggest 一个咁样嘅状况，就系、是、喂，既然你哋都想去西部嗰度啦，即系想去加州啦，不如咁啦，我俾钱你哋，你哋咪可以搭船去咯，咁你唔使行去咯，你哋去到啊咁啊，你点会有钱啊咁啊，佢话。因为妈妈呢喺临死之前呢就其实呢就讲咗俾我听，我就知道爸爸啲钱收埋边。因为嗰啲钱呢其实唔应该属于爸爸，系应该属于我嘅。即系由呢度呢 系 成个田都应该系属于妈妈同埋属于佢自己。所以佢就一路都对呢个爸爸其实系好大嘅一个 仇恨啦 、啊。即系佢觉得系抢咗佢嘅嘢。咁所以呢佢就话嗱，只要你哋应承我，如果爸爸死咗之后你唔同我争个农庄，将你哋两个人分别嗰三个人都俾埋我嘅话呢，咁我而家就俾钱你哋，你就可以搭船去加州，你哋就可以去执金啦，就唔使到耕田㗎啦。咁跟住嗰两个大佬听完之后就哇都好啊，咁啊喂咪先，我点肯定你有钱先，有钱先讲啦，咁样。然之后就係咁呢就不了了之啊。咁第二场啦。咁好啦，到最后呢就係突然之间呢佢哋就发现咗就係咩呢，爸爸竟然翻咗嚟，入咗醒啦。就呢、這个细仔咧，伊本咧就知道爸爸翻咗嚟，仲有佢得到嘅消息就系神父话俾佢听咩咧？就系、是、爸爸咧就系、是、再结婚啦、就系、是、娶咗另外一个女人咁样。咁呢一个咁嘅新嘅妈妈咧，就当然对佢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啦。点解咧？因为佢哋一路喺度等紧嗰个75岁嘅老豆死嘅时候咧，就突然间有个新嘅妈妈。咁即系话，如果而家突然间死咗嘅话咧？佢哋三個都係乜都得唔到嘅，可能係呢個媽媽咧，呢、這個後母就會乜嘢都攞曬咁，所以佢哋嗰一下就好嬲嘅。咁但係咧，兩個哥哥咧就有一個後著咧，就係、是、因為個細佬同佢講話，喂，我而家俾錢你，你走啦。咁佢話，喂，既然係咁，走啦咁樣。咁嗰兩個哥哥就喺攞咗錢之後就嗱臨走，到最後呢個爸爸連埋個後母翻到嚟咧，就見到個農莊，見到個細仔咧，就兩個大仔咧就輾轉就已經走咗啦。咁就形成咗一個局面，就係得翻呢一個爸爸、後母同埋呢個細仔三個人喺呢個農。装到，咁但系咧喺个剧本入边嘅描述咧，亦都系因为呢个戏咧，我都觉得大家几值得去睇一睇个剧本，因为咧戏入边有好多 stage direction 咧，写得几细致，特别你嘅描述啲人嘅情感啊，或者系描述啲人嘅状态啊，环境系啊，呢啲系写得几细致啊。咁喺个戏入边亦都几清楚写到咧，就系其实第一次呢个后母见到呢一个细仔咧，就已经系大家有一个好强烈嘅欲望啊，大家真系要占有大家。但系由于呢个细仔咧系有一个好强嘅仇恨心，因为。呢、這个女人嚟系抢晒佢啲嘢噶嘛，亦都系取代咗佢妈妈本身应有嘅位置啊嘛。咁所以咧就佢有一个好大嘅 struggle， 就系佢又觉得哇，有个女人嚟35岁系一个点讲咧，即系风华正茂嘅一个女人啦， 系啦。 35岁未风韵犹存啊 ，Wicky， 你唔好咁样话人，你啲就嚟35咧，何苦咧，系咪？咁但系总之就系佢咧就都即系两个人系大家都有一个 attraction 啦，大家都吸引住大家啦。但系碍于一个咁嘅情况咧，呢、這个细仔咧一路咧。佢表面上咧就係好嬲、好憎呢個後母，但其實佢哋大家都有少少知道，大家係中意大家嘅。咁因為呢一個後母同呢一個細仔咧，都有一個咁樣嘅 conflict 啦。其實呢個爸爸咧就開始意識到呢樣嘢，而有一日咧，竟然就係發生咩事咧？就係呢一個細仔同個後母咧，就喺屋企度咧有少少鬧交啦。但其實大家都知道，大家中意大家喎。咁跟住輾轉咧，呢個細仔就走咗出去去做嘢啦，咁落田做嘢啦。咁呢個爸爸走嚟就做咩？你做乜鬧交啊？咁樣。点知咧呢一个后母竟然讲咩？就系话，个细仔啊，佢想强奸我啊，想调戏我啊，咁样啦。啊，咁呢一个爸爸听到就话，有冇搞错啊？唔可以咁啊！我而家就去杀咗个衰仔咁样啦。咁但系呢一个后母咧就竟然同佢讲话，喂，唔得啊！你杀咗佢，咁边个做嘢啊？冇人做嘢噶咯，个田得翻你同我，咁唔掂噶，唔可以杀佢。同埋，都系讲下笑嘅啫，唔系嘅，咁样即系就有一个咁样嘅状况，令到呢个爸爸同嗰个仔嗰个关系咧更加差。同时咧，呢一个后母亦都提出咗一样嘢。就係話，喂，雖然你已經75歲，但係話唔定我可以幫你生個仔，咁你有多點血脈，咁然之後你 所有嘢咪可以留俾呢一个新生出嚟嘅呢个仔，咁你咪唔使理你而家呢个细仔咯，咁啊，咁呢一个75岁嘅阿伯伯咧，当然就好开心啦，听到话有个35岁嘅女人话肯同佢生仔，但系都已经35岁啦，但系点都好啦，卒之系咁样咧，就是、如是者就依计进行啦，但系辗转呢一个细仔咧。真係同呢一個後母咧就搭上咗啦，即係雖然咧佢係好憎呢個後母，同時咧亦都係因為佢自己嘅媽媽啊、呢個田啊各樣嘢咁樣嘅狀況啦，但係到最後咧佢哋兩個係真係搭上咗嘅，即係佢釋放咗佢自己心入邊嗰個慾望，同呢個後母喺埋一齊啦。咁輾轉就過咗就一年啦，已經咁啊發生咩事咧？就係、是、真係生咗 B B 出嚟，但係呢個 B B 其實就冇人知道係邊個嘅，但係當然啦，成日邊嘅鄉親就個個都即係估啦，就係話應該唔係個老豆。 75岁边度得啊？ 咁但系呢一个老豆就一路都觉得自己老当益壮。你睇我跳舞仲几劲噶嘛？跳到啲后生仔都唔够佢跳，佢觉得自己话我都唔知几犀利啊！真系佢仲话如果而家落田做嘢，我一个顶你十个啊！同个细仔讲，因为佢唔知点解75岁都仲好壮健嘅，佢一路都深信不疑个仔系自己嘅。但系其实咧，对于呢一个后母阿 Abby 啦、外壁啊，有都冇讲佢嘛？外壁同埋阿伊本咧，即系其实佢哋都知道呢个仔咧就系佢哋嘅。咁啊，啲乡亲就真系攞嚟讲笑咁讲啦，话嚟庆祝啦，全部讲笑咁讲啦。但系辗转咧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呢、這个伊本咧亦都发现咗一样嘢，就系、是、因为佢爸爸讲咗俾佢听，就系、是、当日咧曾经试过出现过一样咁嘅嘢，就系、是、个后母同佢讲啊，外壁同佢讲话个细仔想强奸佢，点点点咧，到最后咧系呢个后母咧咁样讲先至唔赶你走，唔杀死你就，如果唔系点会有你啊咁样。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亦都讲咗俾佢听，就系话咧呢个后母咧应承咗生个仔，咁佢就会得到晒所有遗产。而家你乜都冇啦，伊本，因为个爸爸咁样同佢讲嘛。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伊本就以为咧就是、其实外壁咧就系、是、想借种啊。等伊本同外壁生咗仔之后，外壁就可以得到所有遗产，所以伊本咧系好嬲啊。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到最后竟然出现一个咩情况咧？就系呢一个外壁咧就竟然咧走去焗死咗自己个仔。然之后同伊本讲，伊本听到之后就有冇搞错？你咪黐线噶，关个 B B 咩事？点会杀死佢？我而家去报警，咁啊走咗去报警啦，同警长讲啦。 系 咁跟住咧，呢个爸爸就终于醒咗啦，就啊，你睇下我个仔啊，瞓得几冧啊，瞓到好似死咗咁啊，咁啊，咁啊同个后母讲啦，后母外壁就同佢讲，佢唔系瞓到好似死咗噶嘛，佢真系死咗啊，咁样系我焗死佢咁啊。跟住呢一个后母就同佢而家老公讲啦，就话其实个仔唔系你嘅，系我同阿伊本生嘅咁啊。咁到最后咧，呢一个伊本翻到嚟咧，佢系跑翻嚟，佢系专登跑捷径翻到嚟啦，就揾到爸爸，揾到外壁啦，就同外壁讲佢话：，诶、哎，我去报完警之后，我先发觉我真系错啊，我唔应该咁样做嘅。趁而家有时间，我哋快啲走啦，我哋两个相叔相妻，快啲走啦。卒之佢哋又冇走啦，咁然之后咧，竟然呢一个伊本咧就系话系我哋两个合谋杀死呢个 B B 嘅。咁啊，古仔咧亦都完咗喺呢度，到最后佢哋两个人俾人拉翻差馆，即系最后一眼咧，就系望住嗰个庄园，就话：，哇，真系好靓呢度！连嗰个警长都讲咗声话：，哇，呢度真系好靓，我都想有咁嘅庄园啊！然之后个戏就完咗喺呢度啦。 完嘅时候，我觉得真系好沉重，其实嗰个位系 沉重啊，因为两个人都俾人拉咗啦，即系。 但系有某程度上，佢哋喺呢个时候先好似释放到一啲嘢咯。 系啊，因为佢哋都即系可以话系放下咗啦嗰个位，因为佢冇可能再得到个庄。当然亦都叫坏人就终于都有恶报啦，就俾人拉咗啦，咁样系咁啦，要去坐监啦。咁但系同时咧，就系、是、连嗰个警长都话：，呢、这个庄园都好靓，我都想有咁嘅庄园。即系其实有少少搞笑，但系另一方面亦都系讽刺，因为佢哋所有人到最后咧，好大程度都系因为嗰个庄园而有一个咁样嘅 conflict。到最后就系、是、亦都即系搞到要杀死咗个 B B 咯。所以呢个警官啊，呢、这个警长啊，到最后讲嗰句话：，哎、我都想有咁嘅庄园。呢句嘢都真系可圈可点。 会之后唔好好似鬼屋咁噶，你要嚟做咩啊？即系有呢个， 因为喺个戏入边，其实佢初段都猛咁喺度讲话，喂，屋入边系咪有鬼啊？系因为伊本个妈妈咧，佢哋成日话伊本个妈妈个鬼魂成日都喺度。咁、去到一个位咧，佢哋就系话觉得咧，阿妈妈个鬼魂咧就终于消失咗，因为呢、這个后母嚟到呢间屋就成日都话觉得呢度有鬼噶嘛。就系边个位话佢觉得个妈妈走咗啊？ 阿外壁拉咗阿伊本入去佢妈妈嗰间房，即系话间房。冇开过噶嘛，咁、然后引诱阿伊本锡咗佢之后就，咦只鬼唔见咗咯， 系， 好快噶嘛个位系， 咁我又觉得嗰个位其实。可唔可以话系一个释放呢？都可以话系一个释放呢，因为佢哋一路都有一个好大嘅抑压啊，其实。即系佢哋两个又大家鍾意大家，但系嗰个系一个欲 欲念多过系一个爱嚟嘅，其实、即系初初起码喺嗰阵时。咁、但系佢哋去到一个位置就有个释放，然之后就觉得，咦，我哋可以喺埋一齐，同埋系妈妈 得到妈妈嘅应许咁样。 系啦，咁佢哋就突然间话，哦，妈妈有鬼魂走咗啦，咁样，然之后佢哋就发觉咯，咁生活落去，点知就搞咗。 嗰间房变咗佢哋以后偷情嘅房嚟嘛，即系某程度上好似佢哋妈妈喺嗰度保护佢哋添，有一个 是 有一样系俾佢哋喺嗰度存在嗰个意思喺度添。 系、 好，我听完呢个剧本之后，我觉得我要消化一下，转头翻嚟我哋再讨论下。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我哋继续翻翻嚟一剧之本啦，继续有我 Winky、赖慧玲、Caris、朱若曦、阿初、黄晓初、Yankov 你好。 我咪要讲，我咪要讲俄文先得，你讲我个俄文名出嚟。 唔使今日讲英文得，因为我哋今日讲紧嘅剧本咧就系、一个美国嘅剧本啦，《榆树下的欲望》就系 Eugene O'Neill 嘅一个经典剧作啦。咁、啊，头先我哋讲故事之前，阿初咧就问过我哋嘅，即系对于呢个故事或者咁讲，我觉得咧作为一个演员咧，爱碧呢个角色咧 系 好有挑战性嘅。咁或者 Caris， 你睇完呢个剧本之后，你觉得？即系爱碧呢个角色带俾你咩感觉呢、 其实我睇完之后，一开始好难唔 judge 佢，哇咁变态呢、這个女人，即系哇自己亲手杀死自己个仔、哦。咁但系即系如果要用一个演员嘅心态去睇爱碧嘅 motivation 或者佢环境下去逼佢做呢样嘢，咁睇下佢嘅 background， 佢就系一个孤儿啊嘛，系咪？佢又结过婚嘅，但系个老公系个走鬼嚟嘅，咁而且咧苏哈都死过一次嘅，所以佢系即系对于屋企呢一样嘢系好渴求咯，所以对农庄好有占有欲。咁本来咧佢对物质系好想。佢真係好需要物質呢樣嘢嘅，咁但係咧佢 fall in love with 依本之後就發現，咦好似愛情比較重要。其實我覺得佢到最尾係最勇敢去爭取佢最想要嘅嘢咯，相比於其他角色，你覺唔覺得咧？係啊，包括殺死埋自己個仔， 而去達到自己個目的咯。 係係，自己爭取自己最想要嘅嘢咯。咁我覺得依本係好似反而有少少會唔會優柔寡斷咗啲啲咧？ 依本 compare。去爱碧啦， 即好似被动啲咯，系啦，咁譬如爱碧嘅时候，好似爱碧就系比较主动嘅， 系啊系啊，即系为咗 prove 俾伊本睇，我爱你，我连杀死自己个仔， 我觉得呢个就系男人同女人最大嘅分别咯， 系嘛， 即系女人咧喺可能未得到愛情之前啦，即係咁樣睇佢嘅慾望未存在嘅時候，佢嘅慾望只係寄居喺佢自己嘅生活條件咯，即係我要得到個莊園咯，好現實嘅嘢咯。咁但係當佢遇上咗佢嘅真愛 true love 啦，咁佢嘅慾望就係、即係愛嘅慾望係可以大於一切，佢可以放棄所有現實條件，甚至乎係佢自己骨肉噶嘛。即係嗰個愛情係可以大到咁。不過我覺得你頭先講咧最重要一樣嘢咧，或者係呢個劇本或者好多劇本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佢個背景咯。即係其實成個劇本個名《榆樹下的慾望》，即係佢一開始交代已經係呢間屋嗰個狀態啊，兩棵榆樹搭落嚟啊，即係已經係成個環境咧。我會諗起咧嗰陣時慾望號街車，成個環境又好熱。好濕啊！即係一個環境對呢一個劇本嘅所有角色嘅影響都可以好大、即係呢兩棵榆樹影響呢一家人，甚至乎影響新嚟嘅呢一個外壁咧，係可以好大咯。 即係都係奉勸大家一句：小心女人啦、 唔系啊，住得光啲咯，又系。 谂下真系变态噶，我都唔插嘴噶啦，已经佢哋讲嘅时候，我惊我有生命危险啊，所以我都冇提啊。咁啊，但系 咁你作为男人咧，你作为男人睇呢个剧本，你又点样睇爱碧呢个角色啊？ 点样睇爱碧呢个角色啊？ 或者伊本咯、 嗱，我睇嘅时候我冇特别去諗我点样睇呢两个角色。但你而家咁样问呢，第一我想即係讲我睇边个系个主角啦。其实呢我自己觉得呢有可能系爱碧多过系伊本㗎。 我明系。 但係外壁因為太遲入嚟啦， 係， 咁啊，所以我都即係先天地，我覺得似係伊本多啲，即係 好似佢比較經歷由頭到尾啲咯，伊本， 同埋因為。成件事其實係睇緊伊本點樣，佢由想得到個農莊到最後，佢因為遇上呢一個女人，然之後同佢相雙宿相妻，到最後佢終於都得到啦，就係一齊喺監獄入邊相宿相妻，雖然隔開咗嚇、啊，但係即係咁一個咁樣嘅故仔係睇佢點樣一步一步執行呢樣嘢嘛，佢點樣去煽動兩個哥哥俾你哋走啦。跟住遇到呢个女人，佢又 struggle 喺我要得到呢个农庄，同埋得到呢个女人嘅同时，佢点样喺中间？到最后佢系因为自己嘅妒忌，即系其实因为佢妒忌，佢唔知道个仔究竟系咩情况嘛？究竟呢个外壁系中意佢自己，定还是系纯粹借种令到佢可以得到呢个农庄？佢唔知啊嘛，系佢自己嘅妒忌，亦都系佢觉得自己俾人呃咗，佢自己疑心重，然之后到最后佢即系令到自己踏上一条咁样路，其实系。典型男人咯，即系一啲点讲啊？感情用事，到最后即系迷失咗一个理性，即系到最后做咗一啲唔应该做嘅、嗯。即系我谂呢个古仔主要系训练啲男人都系唔好出轨啦，唔好做错事啊咁样。因为同埋 好好啊呢、這个剧本， 那个戏诶喺另一方面亦都见到啲女人嘅变态啊， 好清晰啦、啊，我都觉得好好啊呢样。 所以我反而去睇话唔应该话呢两个角色我点睇。反而系个戏整体上咧，编剧咁样去睇男人同女人嘅一个典型啊、 嗯， 即系因为到一个人佢有 possession， 即系佢已经可以控制所有嘢，变成咗嗰个爸爸嘅时候咧，咁佢就将所有嘢都玩弄喺佢嘅鼓掌之中，佢系皇帝一样啊。 系、 嗯、咁，但系当佢系未拥有嘅时候咧，那个男人咧，其实佢系即系伊本啊，佢系做咗好多嘢噶。嗯，但系到最后佢亦都系即系感情用事啦，亦都系佢自己妒忌啦、疑心重啦，就导致有一个咁样嘅叫做悲剧产生咗啦。咁呢个就系我去睇伊本啦。咁但系呢一个，因为个戏入边咧有一样嘢咧，我觉得系而家我哋难明难做啊。咩难明难做咧？因为个戏入边个描述就系基本上第一日呢个伊本见到呢个外壁咧。两个就已经有一个好强嘅欲望噶啦、嗯，对大家， 即系唔单止一见钟情咁噶嘛，嗰样嘢。 嗰个唔系爱嚟啊！你试下谂嗰个唔系爱，直情系一个好强嘅欲啊！ 系， 即系直情系大家，喂，我要得到你，我要同你喺埋一齐，占有欲。即系呢一个喺个戏入边系一个好重要嘅 set up 嚟嘅、 嗯。 而调翻转头咧，我喺度谂咧，如果要做呢个戏咧，呢一样系一样其中一样最难做嘅嘢嚟咯。 嗯， 因为个戏入边系冇经历冇 set up， 而你一见到。就要大家系好中意大家嘅，即系嗰个好中意大家系肉喎、啊，大佬、 嗯嗯， 即系呢一个系除咗系咸片之外咧，系好难见到噶，系咪先 ？A 片啊， 你谂下，而家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啦，泰国我应该系早几年拍咗有套叫晚娘啊，应该系读做晚娘、啊， 好似样字咁写嘅， 系啦系女字边嘅， 咁啊 嗰套戏咧其实就系原本系一个泰国嘅小说嚟嘅，但系都系讲一个好类似嘅故仔嚟嘅。 哦，钟丽缇 啊，钟丽缇当然系钟丽缇，而家好似出咗晚娘二噶啦，但系我就完全唔知系咩嚟啦，好似最近嘅事嚟嘅，但系点都好啦，即系当年又系一套咁嘅戏，但系你谂下嗰个系钟丽缇， 嗯，同一个真系十几岁嘅小朋友嚟嘅， 系啊，即系一个十几岁，而当时系钟丽缇已经系熟啦，系咪先熟晒啦，系咪？咁啊，即系咁样嘅一个 set up， 而呢一个戏入边，即系呢一个咁样嘅男女关系咧，系好明显一个恋母情义结嚟嘅，亦都系头先啦，我哋之前都讲话，即系伊力帕斯情义结啊，即系讲伊力帕斯点样中意咗个妈妈，而喺呢个戏入边，我哋都见到嘅呢个如是下的欲望， 同埋恋母呢样嘢，其实系即系咁样讲翻，就每一个男士佢最基本嘅一个欲望嚟噶嘛，即系由佢哋出世成长就系母亲嗰样嘢，到佢哋长大会，即系成日话某程度上你揾嘅伴侣系同你妈妈相似、嗯，或者你对妈妈有一种系超越我哋会觉得所谓正常嘅母子关系、嗯，即系嗰种恋母就系我哋成日讲紧伊力帕斯情义结嗰样嘢。 上次我听人讲嗰个叫弗洛伊德啦，就。 弗洛伊德， 你有冇搞错啊？弗洛伊德，你唔知边个？ 我知啊， 唔好同我做节目啊！ 我知啊，恋母情义结等于唔等于噶嘛？ 唔系，都系喺弗洛，其实 即系弗洛伊德其中一样嘢嚟嘅啫嘛。 弗洛伊德嘅学说入边咧，其实系佢第一个人提出嘅，就系、是、呢个伊力帕斯情义结，就系佢真系归类咗呢样嘢嘅。咁亦都有佢一个完整嘅系统讲点解，即系啲人会即系有一个叫恋母情义结，或者好似你头先咁讲点解，专登搵个老婆，个老婆会有一啲妈妈嘅特 質嘅，即係有佢有好多理論喺背後，而我唔係呢方面嘅專家都冇嚟講啦。但係因為我哋讀戲劇嘅人咧，就差唔多都實有掂一掂弗洛伊德，因為弗洛伊德係影響我哋近代 acting 幾重要一個人物嚟嘅。其實咁，但係點都好啦。總之呢個所謂嘅戀慕情義結喺個戲入邊咧，即係呢一個我覺得係難處理嘅。即係喺個劇本入邊而家寫就係佢哋兩個就係、是。唔係一見鍾情，係一件除衫咁滯喎。即係呢個係幾難處理嘅。喺做嘅時候，我諗導演、演員都係難處理。編劇就寫咗啦，寫幾句嘢，但係呢幾句嘢要演繹嘅時候，我相信係有一定嘅難度嘅。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其實呢我之前呢睇過 Eugene O'Neill 嘅一個 biography 啦，咁有人話喺佢寫呢個劇本兩年前呢，有人訪問過佢，咦點解你唔寫關於幸福嘅劇本呢，即係點解咁悲劇性嘅呢、這個劇本。咁佢就答，一部真正嘅悲劇裏面嘅幸福呢，比古今一切皆大歡喜結局嘅戲劇裏面呢，其實幸福得多嘅。將悲劇呢睇成不幸，無非係當代嘅睇法啫。咁其實你覺得你点睇呢？ 我点睇？我点睇啲咩先？我点睇悲剧悲唔悲，或者系系 咪？即系其实呢个系咪？其实系咪完全系悲剧 tragedy， 定系里边一啲幸福？ 唔系嗱，我谂第一样嘢，我哋睇翻咧，如果讲古希腊戏剧嘅源头啊，点解会做悲剧咧？嗱，咁不如我试下咁样问啊，你哋中唔中意睇悲剧啊？ 中意。 点解 ？OK。 好似多一啲情喺入边啊。 嗯。 嗱，我想搞清楚一样嘢。悲劇嘅意思係真係呢啲咁樣嘅，我唔知呢條問題本身問得清唔清楚啦。因為我哋而家呢好難睇到悲劇㗎。其中一樣嘢呢 ,Eugene O'Neill 出名嘅地方係咩呢，就係、是、好多人都話冇、人再寫到悲劇㗎啦。Eugene O'Neill 當年作為一個美國人啊，因為即係 New England 啦，你知啦，即係啱啱啲歐洲人即係移民過咗去美國啦，即係、我哋終於有人寫到悲劇啦。Eugene O'Neill 就叫做美國戲劇之父㗎嘛，係咪？咁就佢寫嗰啲戲就咁樣叫悲劇喎、大佬。唔係你走去而家睇到唔知咩十分愛、獨家示愛嗰啲叫悲劇喎、大佬。唔係嗰啲。 喺個裏面都有悲劇 嘅、有悲劇嘅成分。但係如果我哋講啦傳統嘅戲劇，即係傳統嘅悲劇，講緊古希臘式嘅呢啲咁樣嘅，係講緊艾士多德喎，係講緊尼采喎、即係講緊喺呢啲 definition 之下嘅悲劇。即系唔系纯粹系睇完啊幸福幸福啦，或者哎呀好轰烈啊，即系唔系咁样。你唔好同我讲睇套《我的野蛮女友》嗰度叫悲剧。 我都睇到喊嗰啲。 系你睇到喊，但系嗰个唔系悲剧啦，系咪？咁而家我问嘅就系话，你中唔中意睇悲剧，或者你睇悲剧，你觉得系一样点样嘅嘢？即系首先呢样嘢就系我哋，如果我哋真系要分类，即系乜嘢系悲剧先？即系我讲紧悲剧系咁样。而家我哋大部分睇嗰啲唔系悲剧嚟噶，嗰啲叫咩咧？通俗剧 系 soap opera。大部分系咁啫嘛，悲喜劇，即系我哋睇完之后，喊一轮，笑一轮，然之后有啲感动咁样炒埋一碟啦，咁样。通常而家睇嗰啲戏都系咁样，但系悲剧咧，通常都系死人冧楼啊，到最后唔多噶，其实唔多噶，即系悲剧最简单就系、是，个主角到最后死咗咯，或者佢到最后佢坐监咯，得唔到佢想要嘅嘢，同埋佢好惨噶啦个结局，即系呢啲系典型悲剧啦，即系我哋讲嗰啲古希腊嗰啲全部都系咩美狄啊、伊力帕斯王、嗰啲全部都系， 我唔知可唔可以咁讲咧。我觉得咧，即系头先我哋咁样去描述悲剧嘅时候，我觉得我点解中意悲剧咧？因为某程度上，我都中意人呢一样嘢嘛。而悲剧好似描绘一个人嘅性格，或者佢嘅性格缺陷，喺呢、這个喺佢遇到嘅事件，即系我哋叫做佢嘅命运下边啦。而佢嘅性格缺陷令到佢永远都得唔到一个好结果咯。即系我唔系因为咁样觉得好快乐，觉得咁样好好睇，而系我可以睇到。好多角色佢哋好人性嘅一面咯、我中意悲剧就系我可以 睇到一個劇本，即係你諗下頭先，我哋可以見到我哋用喺文字上面描繪到佢哋嗰個情感係已經係去到一個極限啦，要爆發啦、嗯。即係我中意所謂悲劇嘅就係可以喺呢度睇到佢哋最 深層嘅 最深層遇到嘅一啲不幸咯。 嗯 ，OK，Caris，、okay. 你基本都同意定係有冇啲咩補充？ 我同意， 因為嗱。呢、這个牵涉到点解我一嚟你问我话悲剧喜剧啊，即系幸福唔幸福啊呢啲咁样嘅，点解你问呢条问题，或者你攞样嘢出嚟讲之后，我问一条咁嘅问题咧，就系牵涉到点解我哋会仲做悲剧啊？点解个悲剧喺个人类文化史或者喜剧史入边系咁重要？因为悲剧咧，即系如果我哋讲佢个功能上啊，我哋有一个学名嘅，我哋叫 catharsis。中文叫淨化， 嗯、 即系咩叫淨化呢？就系讲话，即系呢个如果用我嗰个平时讲嗰个术语咧，就系话你发咗场噩梦咯。 嗯， 好彩唔系我啫，咁我嘅生活仲唔幸福？即系呢个就系最简单嘅讲法啦。因为你喺呢一个悲剧入边，你见到嗰啲人咧，好多人话中意悲剧系中意佢咩？纯粹啊。 嗯、 即系个纯粹冇咁多雕桥柳令啊！即系我中意佢，你唔中意佢好咧，起埋一齐唔起埋一齐好咧。哎呀，到最后哎呀又啊 A 拣又 B 拣，我点算咁样嗰啲咧？即系唔系啊？悲剧系通常都纯粹好多，简单直接好多。我要爱就爱，要去就去，要杀就杀，要死就死，要坐监就坐监。即系你喺而家呢个戏入边，一开始咧佢都有少少嗰个所谓雕桥柳令嘅，就系、是、哎呀，究竟我应唔应该同我个后母喺埋一齐咧、 嗯？ 但系佢嗰个咧唔系纯粹地，哎呀我好唔好俾佢知道咧？唔系、啊，系因为佢而家嚟抢咗我啲嘢，就算我有佢对佢一个咁大嘅欲望，我唔可以俾佢知，即系嗰度系本身有一个好大嘅 struggle， 而唔系纯粹咧，哎呀我中意佢，但系唔可以俾佢知啊，唔系嗰啲嘢嚟嘅。咁喺一个咁样嘅情况之下，呢、這个悲剧嘅产生，咁所以你话你点样睇咧，就会幸福定唔幸福咧？咁当然啦，喺个戏入边，到最后佢哋将佢哋嘅爱已经抒发咗出嚟，虽然佢哋唔可以喺埋一齐、 啊， 但系佢哋都系某一个幸福，系你可以咁样睇嘅。 呢样我系认同佢头先讲悲剧里面嘅幸福呢一样， 因为一开始佢俾嗰个现状。被那个环境所抑压，导致他连最基本想做的事都不做得。他有一个喜欢的人他不可以说。他有他想得到的事他不可以得到。他没办法反抗他爸爸，他没办法得到他的遗产，他没办法完成他妈妈的遗愿，可以说。因为其实那个地方是他妈妈的嘛。即他有一个一路抑压住，就是这个地方应该是我妈妈，这个地方应该是我妈妈。即他这一堆这样抑压到最后他能够抒发到出来。而他这个抒发到最后当然是一个悲剧的结局啦，他就是去了坐监。但是某程度上你都可以说是幸福咯。所以你刚才讲过所谓 Eugene O'Neill 他的讲法说，其实某程度上在里面都有他幸福，可能是这样的。 我突然之间觉得咧，喺呢个年代睇呢个剧本咧，即系我觉得佢嗰个幸福就系佢可以有好强嘅欲望咯。即系喺我哋依家年代可能好丰盛嘅时候咧，我觉得已经好少人有好强嘅欲望啦。即系我睇呢个剧本，我觉得佢哋好幸福就系对，即系如果对比我哋呢个年代，佢哋可以有一个，即系就系头先讲嗰种纯粹咯。我想杀人。就未必系去到咁盡啦。我想愛人就愛人， 我對住你，我成日都有咁嘅欲望 噶。我想恨人就恨人，我覺得呢種都係一個幸福咯。即係對比我哋依家呢個年代。 唔係調翻轉頭啦，即係我哋講呢啲咁樣嘅悲劇，或者唔係淨係呢啲咁嘅悲劇，我哋睇戲睇咩啫？我哋借人哋嘅人生嚟睇啫嘛。 係， 即係我哋其實大部分人咧冇辦法經歷呢啲咁嘅人生咧，都係好彩。我唔理你係悲劇定喜劇，我哋大部分人經歷唔到呢啲咁嘅人生，都係好彩嘅。即係我哋喺呢啲咁樣嘅經歷入面咧，係我哋即係去對照我哋嘅人生，或者係點樣影響我哋嘅人生，知道我哋啊，原來我哋應該咁做。喂，我唔希望我係有一日要面對我鍾意咗我嘅後母咯。你明我意思嘛？即係呢啲咁樣嘅情況，唔係我哋日常會面對嘅情況，亦都我好肯定，就算係 Eugene O'Neill 都唔係日日面對咁嘅情況啦，係咪先？佢寫個咁嘅劇本，係只不過係佢哋作為戲劇家，即係如果咁不幸地好多呢啲咁樣嘅編劇或者係戲劇家，佢哋嘅生命入面遇到一啲我哋日常生活唔系咁容易遇到嘅嘢，佢哋将佢点样演化成一个剧本，而到最后警醒世人咯。但系其实大部分人，我哋不论系而家又好，甚至系古希腊都唔系个个都系杀咗自己个妈妈，然之后杀咗自己个爸爸，跟住点样就登上皇位，冇咁多人登上皇位嘅，系咪先？即系到最后，只不过系我哋通过呢啲嘅点样令到我哋有一个警醒咯。 咁我就更加想问，点解到咗依家呢一个年代，好似越嚟越少人做呢啲悲剧，或者悲剧嘅剧本已经？ 经越嚟越少咧？ 嗱，讲到呢度讲好远噶咯，我上次讲， 我好想 戏剧戏剧嘅功能啊，即系究竟戏剧点解仲要存在？其实戏剧嘅功能几大样嘢啦，第一就教育啦。即系呢个系永恒啊！即系每一个戏都系呢个故事教训我哋。我讲过无限咁多次教育啦。第二就系有一啲社会性嘅问题喺入边，因为通常呢社会点样影响嘅周遭嘅人，影响呢编剧家，佢哋会开始将呢啲题目摆翻去呢戏入边，而作为一个群体，因为永远你睇戏都系一群人呢、這个社会嘅人去睇，睇嘅时候咧就慢慢会辗转影响翻呢个社会，一个社会性嘅意义啦。跟住其中一样嘢咧就系、 是、 其实系咩咧？到最后就系 entertainment 娱乐。 嗯、 而到最后咧，娱乐部分咧系不停咁样放大， 是啊、 但系咧教育啦，同埋社会性嘅意味咧、嗯，就慢慢辗转咧系缩细咗嘅。咁、 嗯、 呢个娱乐嘅部分慢慢放大咗之后咧，咁喜剧咧就变成咗一啲点讲咧， 流行啲啦。 第一系流行啲啦，第二就系冇咁多人咧中意食药嘅，仲系苦嘅。 嗯、 o、okay? k 更加咧，你就算系话有糖衣包住嘅药咧，都已经系好啲啦。但系大部分人咧都系想食糖食薯片嘅啫、 嗯， 所以点解辗转会出现个情况咧？就系喜剧当道，即系呢一个咁嘅状况咧，就其实香港而家正正就系处于咁嘅状况啊！就系喜剧啊、搞笑嗰啲咧就最卖得，其他嗰啲咧就唔系好掂。其实呢样嘢系反映咗咧个成个社会生态有问题，人嘅素质系出现紧问题。我可以好斗胆咁讲，呢、這个绝对系香港而家面对紧一个好大嘅问题、 嗯。 所以每当我见到身边有一啲好嘅，唔好讲话。系药啦，系糖衣嘅药咧，我已经系拍烂手掌噶啦、 嗯， 即系唔好讲话个个都要系苦口良药、 嗯， 糖衣嘅我都照杀噶啦，即系我都好希望系，因为我头先都讲啦，即系我哋希望睇戏系一啲嘅对照，令到我哋生活有啲嘅警醒啊嘛、 嗯， 即系不论嗰个戏系乜嘢戏都好啦、嗯，即系如果系真系糖嘅话，我就不如即系打阵机算数啦。但系我谂喜剧嘅功能，即系永远就算我话而家佢弱咗都好啦，佢冇消失到嘅，佢作为教育嘅或者一个社会性嘅意味嘅社会性嘅功用。用嘅戏剧系冇消失到嘅，但系嗰个娱乐嘅成分咧，实在而家俾传媒啊，俾所有人咧放到太大， 嗯、 即系咁样嘅话咧，到最后对大家都未必系好大嘅好处咯。 嗯，咁希望喺不久嘅将来咧，可以快睇到人做榆树下的欲望，或者系 冇啦啩？ 系我真系好想，我希望到我三四十岁嘅时候，我可以有呢个份量去做呢个剧本。咩啊？我廿一咋？ 多廿年。 好，咁好啦，咁。今日多谢阿初同埋 Caris 同我哋分享佢哋对榆树下的欲望嘅欲望啦，咁下个礼拜再见啦，拜 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